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有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有冇着够衫先？因为今日咧依然都系好冻，连续成个礼拜噶啦。而家气温咧竟然15度啫，即系最低都未到，最低咧可能会听日会升到会降到咧14度左右。总之无论如何，希望大家咧就要保暖。无论你喺咩位置咧，尤其喺室外，可能有啲朋友系揸紧车，或者甚至乎系开紧工嘅，咁啊更加咧要留意注意一下啦。我系欧巴拉欧瑞强。由而家到12点，我都为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俾个音乐嘅暖炉你，希望可以暖你嘅心，咁就好啲啦。听到啲歌咧就会舒服啲，个身体咧都会自然咧系松弛同埋温暖咗嘅。听到钢琴声，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嘅，咁所以我都好中意翻嚟二台咧呢一度。逢星期日咧，我就都唔使教闹钟，又唔使写 diary。自自动动咧就会揸车泊翻同样个位，然后咧行翻同样个路，入到嚟坐喺同样个凳，用喺同样个咪，同样嘅老友记阿 Vincent 同埋阿坚哥，因为我听到呢啲琴声咧就好熟悉啦，我喺度听咗唔知几多十年啊，因为都系呢个房嘅嗰时候，但系呢一个房咧已经系最近咧即系斥巨资啊，即系重新装修过，所以咧即系焕然一新嘅。因为今日我哋两位嘉宾咧。感觉好似焕然一新，但系咧，其实亦都系我哋嘅旧同点讲咧，即系我哋旧重逢噶啦，已经系咪啊？今日嗱，两位嘉宾咧，一男一女啦，男嘅咧就系 LK。 Hello， 大家好 ，Hello， 阿伯 ，LK 你好，你有中文名噶？ 我叫高辉， 高辉啊，不过 LK 好记啊嘛，个个都叫你 LK 啊，LK 大部分 系啦。咁啊，女仔叫 Connie 咧就叫侯慧宁吓，侯慧宁，侯慧宁嘅宁静个宁 系啊。阿伯你好，大家好。 其实佢两位都出现过喺二千靓歌嘅啦，不过都一段时间之前啦。 冇错。 咁咧，今日咧就借助两位咧，即系唔同风格，亦都咧咁讲咧，唔同嘅歌唱历程嘅。不过咧，我好中意咧，即系将唔同嘅音乐嘅感觉咧带嚟呢个节目，同大家分享。咁啊，高辉啊 ，OK 啦，就即系其实身经百战噶啦，一个好资深而且好富经验。系啊，你真系算系噶啦。你我谂你唱咗。肯定超過10年歌啦， 唱咗10年歌係嘅，但如果你話正式做職業咧，其實都係講緊我諗5、6年到啦。 哦，5、6年都唔錯啦，因為你做職業咧就唔係話就咁教唱歌咁簡單啦，自己又創作歌手啦，又會演出啦，咁但係咧最重要咧就係即係我哋以前嗰代嘅歌手咧都經歷過，就係一啲駐場嘅歌手。係 啦，冇錯。 即系慢慢唱， 慢慢唱真系。但系喺嗰度咧，都累积咗唔少嘅经验嘅。都 呢个当然啦，呢个我哋嗰代嘅歌手大部分都系过来人嚟嘅，包括我啦。咁啊 ，Connie 咧就出咗，恭喜你咯！喺筹备紧第三张唱片。 考虑当中，其实而家都卖过关子，因为我惊。 唔使考虑啦，唔使考虑啦，唔使考虑啦。系啦，我哋 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啦。咁啊，储下啲作品先啦，首先要。 咁啊系，不过咧，如果灌 HiFi 唱片咧，就真系要。 在个芸芸的歌海当中呢即是捞一些自己很喜欢和又要人家喜欢的歌。 没错。啊、希望有共鸣啊大家最重要。 这个讲得很啱因为唱歌呢如果曲高和寡或者、即是人家都不是很知道怎样呢就很难的。即就算你即唱了几耐歌或者你是几资深的歌手呢在譬如说呢你又不要说即唱一两只歌啦、你将唱片不是最多十送啲只。演唱会先至犀利啊！演唱会如果你有啲歌唔系好识咧，即系啲人会好容易嘅咧，即系啲观众会去系即系去洗手间嘅。咁同埋，即系我都觉得系啊！我抱住一个心态就系开演唱会更加每一只歌佢哋都会有共鸣，我先会唱吓。 所以在一隻碟入面可能最多十隻十零隻歌里面其实每一次都很挣扎因为很多歌都很重要。 没错。 那就要究竟揀哪隻好呢 今晚呢就不需要挣扎啦因为不是出唱片但是要应该要即是筛选一下因为呢我们今晚都是好似好长三个小时不过其实呢你们一定不够厚的了。喜欢唱歌的人来亲这个节目都说哎呀那就完了。哎、所以呢珍贵的时间有珍贵的歌曲。我们今晚特别嘉宾 LK 加 Connie, 我们有你最珍贵。 这个世界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冬青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你你别 的 也是有泪伤悲 未来的 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oh yeah、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 舍不得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真贵冬青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最美的人 也会憔悴真一点、oh yeah、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知 道你受不住我怎么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那天是用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 沉一点、哦耶。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知 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心路相守相随，你最真归。 很难得，原本你哋两个唔系一对拍档嚟噶嘛，咁啊今日咧俾我拉埋一齐啊！咁虽然你哋已经认识，不过咧就我觉得合拍呢样嘢好特别。不过你哋应该有经验过我，因为你哋尤其是 Connie， 你参加个比赛噶嘛？ 系啊，其实我好多年前已经识啊 LK， 因为大家都参加比赛 合作过嘅， 系啊， 有咩机会咧？ 我哋其實都 係 商演嘅時候咯，冇錯冇錯， 啲商演嗰啲咁樣。 因為咧，其實我哋即係唱嗰啲嘅，例如一啲嘅演出咧，有時會同唔同嘅樂手啊、唔同嘅歌手都會合作嘅， 係啊。哦，咁啊好幾好啊！即係如果商演咧，即係我以為哦，咁我哋請三個咪各有各唱咯，就係咁樣嚇。咁如果能夠可以合拍下， 係啊， 有時比賽就一定要監你合拍嘅啦嘛，你一定要同其他即係參賽者一齊合唱咧，先至會即係啱乎佢哋嘅比賽規則啦，咁啊 ，Connie 又參加過以前《中國好聲音》香港區嗰啲嘅 香港區嘅比賽啦，咁嗰陣時都好好彩啦，殺到入去最後總決賽，咁其實真係一個學習嘅機會，因為當其時咧係國內嘅一啲選手啦，第一屆嘅選手係嚟咗香港嚟做評判啊，咁我亦一睹佢哋嘅風采啦，聽到佢哋現場同埋同唔同個別都好中意唱歌嘅朋友聚埋一齊，可以啊聽一下。他哋中意嘅歌啦，或者系唔同嘅唱歌嘅风格，都可以吸收到好多。 咁最后香港有冇人代表咗去咗，即系上边最后佢哋嘅总决赛啊？ 嗰届好似就冇， 又冇 系啦。但系稍后之后就有咯， 系啦，因为全国咁样去去揾噶嘛，咁啊香港 系 其中一个点啦， 系啊系 咁啊。因為太大啦，咁啊，即係中國佢唔可能容納曬所有嘅參賽歌手啊。不過就係其實呢啲都係好大影響嘅，我覺得佢哋由佢哋開始搞呢啲大型嘅歌唱比賽咧，我覺得係好有貢獻嘅。即係而家影響到而家都仲係，譬如中年好聲音咁算啦，即係類似嘅一啲比賽咧。以前我哋嗰個年代係冇嘅，即係唔可能會有一個電視節目。哇！一路跟住你唔知幾多個禮拜，即係等啲觀眾聽眾係真人 show 嚟嘅，其實係咁就大陸嗰啲更加啦，佢會加埋你平時生活都會影埋啊，即係去你屋企影啊，係訪問你阿媽啊咁樣， 好多呢啲花水嘢， 好多一定要有個故事啊。係，我知道香港都有，或者我都識得嚇，即係佢代表咗都去。但係呢一個點講咧，係一種一個 mixture 啦，係一個音樂啦嚇、娛樂節目啦嚇、即係戲劇啦，即係一個商業家呢、這個 一個綜藝 節目啦咁樣嚇，即係一個新嘅品種嚟。以前咪比賽咪比賽咯。比賽一人你自己唱嗰隻，我唱呢隻， 初賽 係啦， 復賽 復賽跟住決賽，冠亞季玩完啦。 依家就全面啲咯，係咪？ 係啊， 而家一個真人 show， 一個綜藝節目。 所以而家嘅比賽咧，就唔需要一定哇，我要冠亞或季軍。 嗯， 這個未必是最重要添啊，反而嚇 個過程， 即你即完全是冇攞過獎嘅，都好有機會可以演出啦，為人所認識啦，亦都好多機會發揮啦。因為你一次唱得唔好，下次又嚟過喎，再唔得我又要轉第二隻歌，咁幾好玩。其實我覺得幾好玩。 同埋呢啲比賽咧，都係一啲嘅經驗嘅累積咯。我記得我嗰陣時參加過個快樂男聲嘅嗰屆咧，就係、是。姜涛啦 ，AK 啦， 系咩？ 系啊，即系嗰阵时系嗰 啲 叫做港澳台决赛啊。咁但系嗱，跟住佢哋咪又去咗参加另外一个比赛， 一个经验都系 冇错， 要储。 我以前我哋玩民歌嗰啲好纯真嘅，但系都有一班咁样嘅专参加比赛嘅朋友，我就叫佢哋做比赛界啊。咁啊呢个话呢个 职业比赛手， 比赛职业比呢个比赛界句子嚟噶，乜嘢比赛佢都参加到，即系讲笑啫。咁啊翻到嚟二千靓哥咧，今日好开心啊，可以即系倾下好多香港音乐嘅成长，因为你哋咧系下 幾代啦，唔係太一代，即係會經歷到唔同嘅音樂嘅即係氣氛氛圍，都同我哋以前好唔同，好唔同，幾好玩嘅。OK 啊，咁即係你就因為你喺啲五星酒店嘅駐場嗰啲唱咁啦，你乜嘢歌都要識咁滯。 其實好得意嘅，我自己嘅音樂成長背景咧，喺我中學嘅時候咧，就同一啲 uncle 玩，咁佢哋咧就灌輸咗好多嗰啲咧經典嘅英文歌噶、 哦、所以你識咗好多舊英文歌。 咁啱跟住有個機會可以去做職業嘅時候，咁就現成可以現兜兜有呢啲咁樣。 如果唔係你就慘啦，學唔切嘅， 學唔切嘅。 因為喺嗰啲地方全部都係經典英文歌為主啊！嚇，一陣間咧，一陣間稍後啦嚇。喂，而家你揀只歌先。 好，咁我就會揀一隻大家都耳熟能詳嘅《傻痴痴》送俾大家。 你发觉我时常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才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引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证明了我心知，情像是脑海翻波，不是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私语，仍无尽将不会停止，证明了我心痴，男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耐心等你愿意，我时常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发觉我这个傻小子，活着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重视，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才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引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证明了我心知，情像是脑海翻波，不是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私语，言无尽将不会停止，证明了我心痴，能日后地老天荒因为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耐心等你愿意， 这个感觉唱完我们个个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叫做初恋，初恋的时候多数都是好像黎明这些歌那样傻痴痴。多谢 LK 你唱回我们初恋时代小歌的感觉。我们请 Connie 侯慧玲和我们演绎近期都很热的一首歌 大家都翻唱嘅。 爱恋没经验，今天才发现，要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心里意，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透电，分分钟都盼望。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极乐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今天才发现，要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影子心里疑，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透电，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乐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一个错恋，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恋。 最初你知唔知边个唱啊？ 林志美 系哇，好嘢啦！ 有多唔同版本。 啊，志美当年咧就改编住一只即系诶，我哋成日都播嘅日本歌， 嗯， 即系。日本歌 hit 先嘅，香港竟然啊，好 少。八十年代好多好正嘅日本歌都改編咗。 佢難得咧，就即係大家都唔知佢未改嘅，即係唔知佢講乜嘅，基本上即係淨係知道係講初戀啊。冇記錯係川下孝藏啊。 哦， 呢一個即係 singer songwriter。咁啊，後來咧有好多咧，有莫文蔚啊，有最近啊曾美德啊，咁啊個個都搶住將佢初戀咧公諸於世。OK， 咁啊，睇个钟咧，已经系接近九点半啦。九点半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坚尼地城晚上发生火警，50人自行疏散，无人受伤。士美飞道嘉辉花园一个单位在晚上大约7:30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大约4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警方正调查起火原因。政府成立跨部门城市统筹协调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目的是确保城市得到充分支援和增值，会在不同环节适当拆墙松绑，以期将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发挥到最大。陈茂波话，无论是创科或金融盛事，又或者是节日庆典、体育盛事，最重要是凝聚社会力量和全民参与的气氛， 各界响应参与，将会更好带动气氛和消费情绪，带动商机。法国两名气候活动人士向收藏在罗浮宫的名画《蒙罗丽莎》泼汤，由于画作前面有防弹玻璃保护，因此未有受损。网上片段显示，两名女子向这幅达文西的著作淋泼红色的汤，之后在画作前高叫艺术抑或拥有健康和可持续的食物系统重要，又指农业系统生病了。报案员之后在现场拉起黑布将两人带走。两人代表的组织发表声明说，抗议活动旨在强调保护环境和食物来源的必要性。近年很多活动人士以艺术品为目标，试图提高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蒙娜丽莎的画作在前年五月也曾经被人扔纪念，同样因为有防弹玻璃保护，未有对画作造成损毁。全球最大邮轮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海洋标志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出发展开首航。海洋标志号长365米，拥有20层甲板，最多可容纳7600位乘客，建造成本是20亿美元。邮轮上拥有7个泳池、6条滑水道和40多间的餐厅、酒吧以及休息室。但有环保人士担心，邮轮采用液化天然气作为动力，会排放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加速全球暖化。皇家加勒比就强调，海洋标志号使用的燃料能源效益较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高出24%。公司亦都计划在2035年推出净零排放邮轮。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和潮湿，日间天色明朗。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残疾人士虽然在生活上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他们个个都具有独特的潜能。今次的展览就会展出大约200件由残疾人士制作的艺术品，而且种类繁多，当中包括水墨画、陶瓷以及是扎染等等。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就可以走入他们的艺术世界。 今次的展览呢就比较特别的，就是个作者呢都是一些残疾的人士。我哋透過呢個展覽咧，就希望帶出一個信息咧。其實咧，香港一個共融社會，就任何人士咧都可以創作藝術嘅。咁呢次展覽咧咁大規模咧，公開咗殘疾人士咧所做嘅作品俾觀眾認識嘅。參展嘅人數咧有成200位咁多，來自17間咧社會慈善機構。 藝術唔單止對殘疾人士有幫助。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很重要。不如我们继续听下一身美术馆总监杨春堂的分享。 残疾人士碍于他的客观环境，他没有办法好像正常人自由去走动，因此呢他那个消余那个闲余时间呢就可以做什么呢？就做一些绘画、做劳作、做陶瓷。只要一个人呢那个有个精神寄托，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他自然身心是会畅快。所以呢不是单是残疾人士，其实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艺术的嗜好。 创意艺术无限分，由而家至到3月16日，一新美术馆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at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through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s be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lake of n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Share.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Silence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翻嚟2009再重聚，时间系9:39啦。哇，再提大家咧，咁啊天气都几凉几冻嘅。而家系14度，一湿度系82%啦。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今晚同埋明日天气相当清凉，咁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4度，而新界再低2-3度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只不过系17度，而稍后有一两阵雨添。咁吹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北风。明日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啊都知噶啦，咁啊行出咧空旷嘅地方，哇！啲风咧加埋啲 wind chill 咧，就即刻降咗唔知3-4度都唔止，系特别冻嘅。不过而家喺度咧，一路唱歌，希望你都感觉到我哋一个歌唱嘅暖炉啊！希望将呢啲暖意咧暖你哋嘅心窝，咁就好啦。由而家到12点，2009再重聚都会继续。我系 Albert。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坚，咁我哋三个咧就围埋个火炉咧，就邀请咗两位特别嘉宾 LK 同埋 Connie。LK 啊，喂，有新歌喎、 哦，冇错，啱啱喺1月2日嘅时候推出嘅。 哦，1月2日推出咗嘅新歌，咩意念啊？呢只歌？ 呢首歌咧系其实系记录咗自己一啲感情上面嘅故事嘅。 会 系啦，即系第一次， 即系真嘅。 真嘅真嘅， 哇 ！OK， 你自己写嘅啦，即系话呢 歌。呢首歌系我自己作嘅 ，OK， 冇错。咁啊，填词咧就系张楚乔 ，OK， 编曲同埋监制就系魏森嘅 哦，即系你将你嘅爱情故事话俾佢听，佢就同你写上去。 冇错，因为我自己咧由出道去到依家就出咗四首单曲咁样。咁但系喺之前出嘅嗰啲歌咧，因为嗰阵时疫情啊， 系啊，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大家啲心情都唔系咁靓。嗰阵时我哋嗰啲歌咧，全部都系讲我自己一啲生活态度啊，同埋啲生活上面一啲谂法，即系谂住一嚟咧又帮大家打气啦，二嚟都可以即系叫做讲下自己对于生活上面一啲睇法。咁但系嚟到依家第四只歌啦，我觉得系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即系我嘅感情上面嘅嘢。 啊，恋爱季节嚟啦，你讲冬地， 冇错。但系呢个故事就比较无奈啲嘅。 哦，咁我谂咧就即系我无谓问你系点样啦，啲细节咧如果你感受到就听歌词就可以。不如而家现场唱俾我哋听。 好啊， 呢个歌叫做咩？你介绍下。 叫做《爱但为何》。 也无法不放弃，再别要亏欠你，约定那戒指我给不起，拼命去挣扎，人得只是半死，嫌未来不配讲欢喜，若会也输气势，自愿也太失礼，平凡人只想拒绝被看低，别继续苦等，讲再多亦有亏，手中一切怎走一世，当恋爱竟变得昂贵，爱但为何会累，爱但为何有罪，废墟不够你幸福去尽碎，人世只靠我们一对，解不开担忧百堆，深海中漂泊也许被我拖累，爱但为何顾虑，越快乐越心虚，差距怎会被世间允许，恨教相爱却难相对，委曲中寄居，本应换身里美丽，怎么抵抗雨水爱下去，都怕不登对，我恨我需要你，才无情讲别离，无权来做你感情绑匪，定会有新一位跟你同道转起，不打扰你，因喜欢你，将爱护变做对不起，爱但为何会累，爱但为何有罪，废墟不够你幸福去尽碎，人世只靠我们一对，解不开担忧百堆，深海中漂泊也许被我拖累，爱但为何顾虑，越快乐越心虚，差距怎会被世间允许，恨教相爱却难相对，委曲中寄居，本应温室里美丽，怎么抵抗雨水爱下去，谁都亮、哦哦哦、彼此于一片海，游过水不再方向，注定变改，即使同爱、哦、爱但为何会累，爱但滴着眼泪，那终点再发力仍没法追、哦哦 差距，好风景即使告吹，当追不到那记忆别再苦追、哦哦哦、爱但为何顾虑，让抱憾别积累，你好感觉就留下些许，未怕相爱也要相隔，到以后相聚彼此都可更快乐，彼此不说太多爱下去，永远于心里、终于都知道快乐必须不计结果，爱下去放于心底里。 呢个新歌咧就叫做《爱但为何》啊，好多爱，但系点解要咁咧？但系点会咁？我听到好多歌词，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同你有共鸣嘅啊。多数呢啲歌都有少少即系失恋意味， 嗯， 系咪啊？如果唔系咧，就好少歌，我好少听到啲爱情嘅歌咧，大团圆结局啊，哇，好似啲粤语片临尾。嗰啲即系行晒出嚟咧，大家好开心，一对对嗰啲咁咧，未必嘅吓，多数都会失下恋先至会未来觉得会更甜蜜。 呢首歌咧，其实咧简单少少咧，就系、是、因为咧讲紧当其时一啲差距，即、就、系、是、我同对方嘅差距。 系、 哦、因为个女仔就年纪又大过我啦，喺、 嗯、 个经济能力上边又叻过我啦。 嗯， 咁但系当其时我啱啱廿岁出头啦。 嗯、 所以就觉得好似做咩都满足唔到对方咁样，咁、嗯、觉得不如即係唔好拖住对方啦，唔好咁自私啦、嗯、所以将呢一份嘅回忆就摆喺心入边。 呢、哦、个都係往事嚟嘅。 往事嚟嘅。冇、okay、错。 因为讲起呢一隻嘅新歌呢，我哋阿 Vince 呢都有新歌㗎喎。因为呢阿 Vince 啊。 係、 啊。恭喜你喎、啊、将唱片好受欢迎喎、啊。 係、啊。多 谢。香港买到 㗎。好似買到，不過唔係好買得。 咩咩啊？嘅你講成係咪斷咗貨啊？係咪啊？ 喂， 喺你嘅唱片嗰度咧，咁啊，如果唔買得咧，你唔會準備再新一隻嘅，你唔好呃我啦嚇。喺、啊、唱片裏邊，揀呢只， 嗯， 求其揀呢只都會好聽嘅。Vince 嘅今日咧就係將佢唱片裏邊一首自彈自唱嘅歌，就算世界冇童話，咁啊點咧？ 率真眼睛，似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啊重担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啊啊啊啊 While I smile, cause you make me smile。 如所有错失都得到宽待，会被换成慷慨，如信仰仍然能被记载，孤苦的得到理睬，这可算妙上天海。愿这世界如童话，抱着手像实现它，就凭这星的手臂，为地球每夜放烟花。就算世界无童话，放下包袱完成它，就来学攀山者有心不会怕。啊啊啊 所有苦衷都得到体谅，如渐脚会被换成分享，哇悬崖抗仍然能被敬仰，挑剔的懂得赞赏，呼吸会更加清香，这世界如同吗，抱着想像实现它，就凭扎星的手臂为地球每夜放烟花，就算世界无童话，放下包袱完成它，就来学攀山者有心不会怕，You make me smile.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让你我他相差再多，仍然能同坐。 就算世界冇童话蔚蓝噶嘛，系咪？阿天使都中意佢嘅歌嘅，咁啊，所以将佢摆咗喺你嘅HiFi 唱片嘅里边啦。咁啊，相当好听嘅一首歌嚟。咁啊，讲起啲唱片咧，咁大家。都我唔知道大家對唱片嗰種感覺係點，因為而家冇咁興嘅，即係分分鐘咧唔需要出唱片嘅，而家即係出啲單曲啦，就單曲就拍埋 MV 咁樣啦，喺啲宣傳嘅渠道嗰度咧就多好多，同埋咧就廣好多嚇，闊好多，容易傳遞，因為咧唱片傳遞直接傳遞唔到佢手機度嚇，咁啊全部開手機就聽到一啲單曲就 OK 啦。不过我始终咧都系对唱片系有一份好浓厚嘅感觉，因为有个拥有感，即系等于话啊，我送只歌俾你好啊，我 send 条 link 俾你，死咁即系你有冇送到啊？我系啊，我有听到，不过你好似冇俾我，我亦都冇拥有，我想从即系唔知点啦，即系个感觉即系等于咧 send 张圣诞卡，然后咧就系喺手机睇咗一次之后就冇咗嗰啲啦， 电子嘅 系啦系啦，而家利是都系咁啦，嚟紧咧吓斗利是，喂Vince啊嗱阿坚，我都系传俾你嘅咋吓，咁啊算噶啦， 我送翻门吉俾你， 门吉又系传俾我啦， 送翻长辈图， 佢收到好多， 不过啱嘅，因为世界唔同咗啦嘛，咁啊各有各啦，咁啊亦都去求方便，电话咧的而且确真系。真係非常方便，幫咗我哋好多，即係喺工作上面啊，各樣嘢啦，或者互通消息啊，好好嘅。咁啊，今日我哋特別嘉賓之一啊 ，Connie 咧，佢都當然有出 HiFi 唱片啦，但亦都有自己新歌嘅噃。 冇錯，咁啊，大概半年前到啦，咁啊，我幫一個非牟利團體叫做浪浪之家的一個組織啦， 流浪的浪啊， 是流浪的浪，沒錯。這個組織其實是幫助一些的流浪狗啦，而且他那個其實他的創辦人 April 也是我的朋友來的，那我看到他真的用他的一生去投入落去全職去照顧一些流浪狗，照顧一些被人棄養的動物，其實是真的我哋平時可能做少少善事真係好微不足道，所以我都覺得其實借助呢隻主題曲《同行者》可以令大家關注愛護動物， 非常好。作為一個歌手、一個創作人，係做善事好多嘅方法， 冇錯， 包括演出啊咩，但係作歌咧，我覺得係好好嘅，因為隻歌可以流傳落去啦，傳得比較廣啦嚇。我覺得啲浪浪狗咧都可能會聽到《同行者》。 寒夜漆黑中好好 苦涩，谁又会看到弱小需要？是否这生死毫无重要？冷眼旁观竟过了，是活在弱势的幽眠，在绝望度过每宵。受伤的背影，缺希望写照，冷漠现实在叫嚣。命里注定与你能感应，珍惜这福气，要让爱尽情，让这家全然着伤痛洗清，还要为你送走哭叫，玩笑声爱是永恒天性，安抚疲累静听破碎心声，轻轻抱抹掉你泪凝，同心同踏每步，同结伴呼应。曾是他一家昨天宝贝，承诺照顾要幸福一半，然却挥挥手无情后悔，会变谁宝宝背叛？如何面对比起想挽回，纯情期望变悲欢，可想可有家再不用颠沛，拒绝认命，拒绝心灰。命里注定与你能感应，珍惜这福气，要让爱尽情，让这家全然将伤痛洗清，还要为你送走哭叫，玩笑声爱是永恒天性，安抚疲累静听破碎心声，轻轻抱抹掉你泪凝，同心同踏每步，见证爱的暖流，同行共你迎着往后，总相信爱没有尽头，离开 充满了爱心的一首歌，叫做《同行者》。我这些同行者就有些流浪狗狗，可能有猫猫，可能有些宠物。 没错，其实除了动物之外，这首歌都是想大家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互动。 嗯，有意思。第一次听就是我，不过觉得很上口。我相信啲狗狗咧都会听得 感应到， 感应到噶，真系你唔好以为 佢哋好有灵性， 系因为我都养狗咧，我就明白吓，佢哋对音乐咧好敏感吓。如果你喺屋企成日同佢一齐唱歌咧，佢会唱嘅。 系啊，有时喺商场表演，佢哋会眼定定听。 系啊 ，OK， 又到咗就嚟够钟啦，一阵间新闻后再同你二千靓歌啦 ，OK。 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as the fire starts to mellow, burning lies in the book of our lives, thr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start to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I'll be in love. 2009再重聚回来第二个部分，我们时间看看先，10:08了。那怪得咁冻啦，原来咧湿度系82%啊，虽然系14度，但系咧湿度系相当之高，所以咧大家个感觉咧可能会比较前几日更冻都未定吓，呢、这个系湿度嘅问题。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咁啊今晚2000靓歌咧都会希望系将呢啲暖意咧带俾你。我系 Albert， 我哋仲有 Vince 同埋 Ken 啦，呢个系当然嘅。而今晚我哋两位特别嘉宾都已经为我哋唱咗成个钟头啦。咁啊，啲歌咧，我哋即系精心咧，邀请佢咧，都系揾到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歌啦。咁啊，有啲好旧嘅歌嘅，譬如 Bee Gees 嘅旧歌咧，阿 Connie， 咦，你都会唱啊？咁啊，呢一只歌咧就都好多翻唱嘅，不过都系旧噶啦吓。Bee Gees 嗰啲歌咧，我哋以前就听黑胶碟大嘅，咁所以听佢嗰啲 Greatest Hits 啊，里边咧就梗有呢一只歌嘅。其实都唔使点介绍，因为第一句已经好吸引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歌名当然叫做 Words。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a smile could bring you near to me。 当然你未必是听 Bee Gees 的。 其实我都是听 Bee Gees 的，因为呢在以往入行之前我都 有啲商場啊，或者係唔同嘅演出，或者係商業演出、婚禮等等啦。咁係都好經常會聽好多唔同歌手、唔同年代嘅歌，咁就要儲好多歌啦。咁就去揾一啲大家中意聽嘅，或者係好 hit 嘅 Golden Hit Song 去聽。咁就係、是、呢一隻其中一隻係我覺得好好聽。咁好多好多時啊，婚禮啊，或者係演出都會唱到嘅。 系啊，啲歌词都好啱啦， 系啊， 唔系令人开心嘅一只歌， 冇错。 咁啊 ，LK 啊，你因为好有经验咧，喺嗰啲大酒店里边啊，咁我就想问一下，即系我嗰个年代，我又经常我未入行咧，都好中意去大酒店都拎出去听歌，因为我觉得佢哋唱歌好好叻。第二咧，我就唔知点解会好中意，即系其实个个都以为我净系唱民歌，但系我好中意听嗰啲standards 啊，即系嗰啲。多数以前嗰好坦白讲嗰啲地方咧，全部都系外籍人士唱，好、少有本地人去喺嗰度唱嘅。咁后来即系慢慢改变嘅啫。咁因为嗰阵好多职业嘅菲律宾籍歌手啊，或者甚至有啲外国嘅嚟嘅，咁都系唱嗰啲即系标准歌咧，我哋叫做英文。咁你嗰个年代系唱边一啲标准歌咧？ 我嗰个年代其实都系。唱一樣的那些標準歌 一樣，我們都很舊的 其實差不多的，因為我都是聽那些的 因為那些 客人歌到到現在都是還好的 很多時候就因應那些客人的反應的你做得久你就知道哪些歌原來他們是喜歡的 沒錯就是他們心水那些 是的是的整整一下你就多數會唱那些沒錯即太新他可能沒什麼反應繼續聊天 對對對 不如你介紹一首來 這首歌接下來這一首都屬於是其中一首飲歌啦，英文歌入边嘅饮歌嚟嘅，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意啲 R&B soulful 啲嘅音乐嘅。咁呢一只咧就系其中一首叫做 R&B 嘅 standard 啦。 系啦， 呢首叫做 Just the Two of Us。 哇，呢一只真系红足几十年， 冇错 ，standard 嚟嘅， 超中意。 I 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 And the beauty of it all Is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 To make those rainbows in my mind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s I wanna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We look for love, no time for tears Waste the waters, all that is And it don't make no flower grow Good things might come to those who wait Not for those who wait too late We gotta go for all we know Yeah,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Crystal raindrops fall on a window down the hall. It becomes the morning dew. And darling, 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I see the morning sun, I wanna be the one with you. Yeah,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if we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Building big castles in the sky Just the two of us You and I two of us， 我哋两个一起天寒地冻啊，几好啊呢只，咁啊啱晒，即系两个人可以撑台脚啦，可以大家就 share 个暖炉啊，或者两伙子咧喺屋企嗰度吓，就用啲被冚住只脚，咁然后咧就听歌，哇，几浪漫啊！谂嘅谂下嘅啫我，不过咧就真系嗰啲歌好多时候咧都会将一啲我哋未必一定经常做到嘅场景咧可以带嚟俾我哋，所有呢啲 imaginations 嚟嘅。都是可以用个脑自己控制啊！哇，好似谂一个电影嘅场面都得噶，因为呢啲歌真系会帮到嘅，因为佢哋作得好好啦，同埋即系流行咗咁耐，我哋都会好有感觉。如果谈恋爱，其实唔一定要喺冬天嘅，春天充满咗气息噶嘛，夏天啊，即系哇，自由奔放啊，大家一齐去海滩，秋天就更加浪漫啦吓，喺啲枯叶底下，大家可以谈情，跟住冬天落。 而家 系啦，而家咧 ，Connie， 春夏秋冬都要谈恋爱噃。 嗯，好。 当然系张国荣嘅歌《春夏秋冬》。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夏，是爱更低温，这样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热量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可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晴，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对我来讲都好深印象嘅， 因为 Leslie 以前咧好少有啲民歌 feel 嘅歌嘅，咁佢自己觉得都好民歌 feel 嘅，咁所以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 ？Vince 有冇睇过？张国荣演唱会咧，佢有一次咧就唱呢只歌啦，吓、啊《春夏秋冬》啦。咁佢嗰个场面嗰度咧，见到咧有几个着住中学生嘅校服嘅人，咁一个咧就系、是、太极嘅 Patrick， 一个咧就系佢阿哥太极嘅 Albert。有另外一个咧，又弹吉他咁样，着晒校服噶，好笑。咁因为可能 Leslie 觉得，咦，呢只歌咧系即系好有校园风味啦，吓咁啊，同埋好唔系民歌嘅。咁啊，所以我咧即系有个反应咧，就系、是、有啲唔系唱开民歌嘅歌手一唱呢啲歌咧，我就特别记得嘅。咁即系徐小凤佢突然间就唱只即系 Genesis 嘅 Here Comes the Night 嗰只。人似浪花，哇！喺啲民歌嚟嘅，吓、啊，即系拣晒啲民歌，就系仲系深秋腊流头啊，啊，系又系 Genesis 人嗰啲福丧嚟嘅，咁佢哋拣得好好，即系好刁钻嘅，啲歌系冇人识嘅，咁但系啲唱片公司啲监制咧就，点讲咧？嗰啲我啲同行咧，好多嗰啲吉他手啊，喺打 band 啊，或者系唱歌出身嘅，咁佢哋监制咧就负责揾歌噶嘛。阿小凤姐唔会知道有呢啲咁样嘅歌，咁啊拣咗嚟啊又好好，即系佢译咗之后咧就好精彩，即系成为咗名曲添。有时真系呢啲化学作用真系好难解释嘅，冇得计算。即系例如话啊边只歌最受欢迎，冇唔知噶，你边个人唱又唔同噶嘛，系咪？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就我哋嗰啲一种 chemistry 都好嘅，我哋一人唱一只，睇下有冇一啲好特别嘅感觉。春夏秋冬咧，我就拣咗冬天。因为而家真系有少少冻，我都好奇怪，我就喺室内未试过着羽绒唱歌，啱着翻。 但系呢度好我哋嘅节目组好体贴啊，因为我真系汗底咧，隔篱我有个好窝心嘅暖炉。 系啊，多谢 Carmen 兄啊，系好窝心噶佢， 真系窝心。 净系有靓女嚟，佢先系咁嘅。 好感谢节目组， 佢从来冇试过摆暖炉喺我侧边。 我哋呢个 偏心 暖住大家。 呢个歌叫做《大约在冬季》，当然系而家唱最啱啦。14度嘅气温，湿度82%，好耐冇听过，更加好耐冇唱过。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洗去。漫长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雨中集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洗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将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会大约坐在冬季。不是在其实，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約在冬季。我突然間諗起咧，阿 Vince， 你知唔知關正傑都會好似唱過呢只歌？係咪呢只歌嚟嘅咧？佢好似改咗廣東話，都有大約別嚟。會向你茫然淚滿眼，路遠煙霧再瀰漫。星光似浪漫，偏偏愛漸淡。葉水飛花風中最還散。冇聽過啊？未聽過咧。關智傑都有將呢只歌咧改做廣東版啊。風聲中咩成了慨嘆，空得過去抱於臂彎。失宿中孤單遠去，但我今夜未曾慣。冷雨里回头望向你，但见失落向烟已弯。街灯已渐淡，风吹破梦幻，聚向漆黑之中不停站。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坚尼地城夜晚发生火警，发现一具男尸，消防初步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话死者年约76岁，现场系士美菲路加辉花园一个单位，晚上大约7点半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烟雾队灌救，大约40分钟后将火救熄。大約200人要疏散，警方正調查起火原因。屯門9个月大女嬰懷疑被虐案，女嬰正在屯門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仍然危殆。屯門仁愛堂一個社區保姆被捕，仁愛堂回覆查詢時話，警方正在調查，現階段不宜評論，又話會盡力配合，對女嬰家人表示深切慰問，祝願女嬰盡快康復。劳工及福利局表示高度关注，现阶段不宜过早揣测。社署就话已经要求仁爱堂提交报告，并联络有关家庭提供适切协助。署方表示计划今年第四季起将统一同加强为社区保姆提供的训练内容，以确保服务质素。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负责提供服务的机构应该加强督导照顾员，并建议政府增加培训津贴。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話：去年環球投資市場十分波動，但強積金全年仍然錄得3.5%嘅正回報，全部6類強積金基金都錄得正回報。佢提醒喺揀選基金時候，一般有潛質帶嚟較高回報嘅基金，同時亦都伴隨較高投資風險。劉麥嘉軒喺網誌話：坊間有2類意見，包括最緊要平同只問回報。但兩者同樣各有盲點。他說強積金計劃成員不能夠靠單一標準去評估基金是否物有所值，應該按自身情況再在同一類別當中作出評估和比較。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一間義大利教堂遇襲，至少一人死亡。內政部長耶爾利卡亞說，兩個蒙面槍手當地星期日早上11点几襲擊伊斯坦布爾歐洲區的聖瑪麗亞教堂，向正在參與彌撒的目標開槍。政府強烈譴責這種卑劣的襲擊，並已展開調查，會全力追捕兇徒。伊斯坦布爾省省長就說，死者是土耳其人，事件中沒有其他人受傷，目前不清楚行兇者動機。義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強烈譴責襲擊，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雨，本周中后期和暖潮湿，日间天色明朗。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如果你新年期间计划留在香港，但是又未想到去哪里的话，不妨考虑观摩下位于黄埔一个大型商场的巨型木雕达摩。这个巨型木雕达摩是由木工手艺艺术家 Dave 何乐聪联同一间木工厂，利用本地倒塌的树木制作，融合传统工艺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过 Dave 就说过程一点都不简单。 那个作品是一个很小的扭蛋公仔嚟嘅，由一个咁细件嘅件咧，去放大变成一个两米高嘅雕塑咧，其实个视觉好唔同嘅。一开头喺设计或者喺出图嘅时候咧，我哋又要再谂过究竟眼耳口鼻究竟系点嘅咧，或者嗰个木雕咧个肚咧系有个福字嘅，咁个福字究竟点摆咧，或者佢个 size 系点咧？咁所以咧，我哋一路砌嘅时候咧，其实系逐层逐层咁样。將啲木咧變成一啲括弧咁嘅形態啦，跟住咧就砌砌砌砌砌，咁其實砌咗四廿幾層先砌到去兩米高。 雖然困難重重，但係 Dave 喺過程當中都有令自己印象深刻嘅畫面。 一開頭我哋做緊嘅時候咧，就當然好專心咁做緊啦。當佢上曬色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原來佢係一個紅色好大件嘅一個物體嚟嘅。即係去到第二日咧，我哋翻去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呢件嘢真係好有意頭，而佢亦都橫跨咗2023、2024嘛，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哇，開咗個新嘅好年啊咁樣咯。 呢個大型藝術裝置即日起去到2月25日展出，有興趣嘅聽眾記得過去睇下啦。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 oh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Night. You just call up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the sky above you grows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at oldNorth wind begins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out loud. Soon you'll hear me knocking at your door.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You know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Ain't good to know that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 hurt you, yes, and desert you, and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Don't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希望你个朋友就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啊！多年朋友噶啦，廿几年播，咁都唔算老朋友咩？十点搭八噶啦，咁啊，即系眨下眼又过咗十分钟，我哋还有二十分钟先至到十一点，咁所以仲有咧就系十一点到十二点，仲系一个钟头，有个几钟头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继续今日我哋两位特别嘉宾，一位就系 Connie， 一位就系 LK。你啲旧英文歌 又嚟啦， 系好大派用场 啊！冇错冇错， 喺呢啲任何嘅 mood 啊，你有朋友就得噶啦，喺侧边支持你。如果全世界大家都认大家系好朋友，几好咧？好似你歌话斋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大家一起携手。Imagine。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in the world.Imagine no possession. I wonder if you can. No need to greed or hunger. The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Hope someday you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John Lennon 的经典名作当然叫做 Imagine。你听紧系二千靓歌再重聚现场嘅演绎，现场将呢啲昔日嘅 memories 呢啲回忆带俾你。当然我哋有抒情，亦都会有一啲我哋好怀念嘅歌手，譬如 Whitney Houston 呢啲歌，当然抒情得嚟，后来都会有一啲爆发嘅力量，好澎湃嘅感觉。因为 love 呢个字真的有呢一种嘅能耐。 A few stolen moments is all that we share. You go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 being less on your list.But no other man gonna do.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It's not very easy living all alone. My friends try and tell me find a manOf my own, but each time I try, I just break down and cry. 'Cause rather be home feeling blue.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You used to tell me we run away together.Love gives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You said, be patient, just wait a little longer. But that just an open sea. I got to get ready, just a few minutes more. Gonna get that old feeling when you walkThrough the door, 'cause tonight is the night for feeling alright. We've been making lov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当然是 Whitney Houston 的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虽然二千靓歌再重聚多数都是抒情歌，不过间中都会有这些感情 激情 的爆发、嗯啊、Whitney Houston 的歌全部都是这样的， 是我哋都好怀念佢嘅歌声。 系啦，佢当时即系一唱咗呢几只咧，话即系震撼咗乐坛嘅，系因为佢嗰种 powerful 吓，即系嗰阵 Celine Dion 都未有啊。 哦，后期少少。 系啦，咁所以变咗系有一，尤其是现场咧，啲现场感啦吓，咁当然佢有抒情一面，亦都有即系激情嘅。另外一个世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啊，呢只歌去参加比赛就啱啦，嗬。 系属于一啲大歌，即系有啲可以发挥嘅选择。 系啦，即系要爆下歌，飙下音咧，佢啲评判先至会醒。 系啊， 听得多会话会好眼瞓嘅吓，做评判。 因为要好辛苦噶，其实做评判都要听咁多只歌， 好多嘅，多到你真系惊，几千人。 是， 所以以前有啲，你有冇听过嗰啲叮俾人叮走嗰啲咁啊？系咪 唱得几句咁样？ 几句，一句就有啲真系。 所以我哋要拣啲歌咧，比赛嘅时候，第一句就要好醒神。 系啊，第一只系啊，即系第一句就已经吸引咗佢，咁就得啦吓。等于呢只嘅当年啦 ，Radius 啊，一开始咧我觉得几吸引，因为陈德章嗰把声音咧，系我以前我唔察觉啊，因为我认识佢嗰阵咧，佢系我个朋友阿 Bobby Chan 嘅细佬嚟，好细个嘅。咁突然间一做咗歌手，哇！点解咁犀利嘅把声啊？就系呢一只歌咧，其中一首啦吓，有一只叫做《别人的歌》啦。但系呢一只歌咧，系佢哋可以讲系成名作，叫《倾心》。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 LK， 曾自问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请你明白我已暗中因你倾心。人越近越不敢发问，人越近越不敢将我心拉近，我的心窝已下沉，心里留住了只有苦困。如何在你心窗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仍然情愿更甘心不悔恨。无奈地让风光以你，无奈地让他将欢欣交给你，我的悲伤都给你，痴情宁静里让我可跟你一起，沉默地任痴心塌地，沉默地在唏嘘中送走希冀，剩我空虚中忆记，依然仍在偷偷想你。如何在你心唱一个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我都甘心，我都甘心去等。如何在你心窗一个 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纷纷暗，祈求在你窗外徘徊，任这风吹雨打去，这份情仍在我深深烙印。 大家当年好熟悉的，我哋喺八十年代尾嘅时候咧，有呢一首倾心原曲咧，来自 Radius。两位朋友啦，系亦都上嚟以前嚟过好多次，好熟嘅陈德章啦，同埋嗰个拍档黄耀光。接近十一点嘅时候，突然间都系想听下天使唱翻只。有出电影咧，叫做咩啊？好得意嘅，系啦。即是当初这个名字真的改得好了，我们讲了几十年，由细听到大真是朝九晚五的嘛。原来有人翻工是刚刚调转，就是翻晚九朝五，是的，有很多人是做通宵工的嘛。究竟是什么工呢？ 二千零歌再重聚， 冇咁嘢 midnight 啦， 啊，都可以试下，真的未试过。这个节目最多只是做到十二点就走了。做个通宵的二千零个马拉松式的搵人啊，不出奇的，好像东华那样筹款嘛。我愿的，你愿不愿啊？ 最美一幕还未闭幕，最阔的路在尘世远方，最好知永在身旁，听我讲，我从不说谎。我想相聚，谁便再聚？我想欢乐，便随意去追。我想相信，我做得对，想到人几疲累，我只想有日如愿，纵使天高地厚，仍未爱人转。 Thank you. 呢出电影叫做《万九朝五》嘅主题曲原唱系林忆莲。又未到朝五嘅时间，接近十一点，我哋还有一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希望你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零歌再重聚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阿布拉摩雪强，我们有阿坚哥和 Vinci， 刚刚听过当然是 Kansas 的 Dust in the Wind。 好了，我们回来，我们有两位嘉宾，大家听了很多，他们唱了两小时了，一位就是 Connie 侯慧玲和 LK。 LK 和侯慧玲呢本来有不是说同一间唱片公司，又不是说一起比赛，但是他们经常原来都会在表演那里合作过的。因为今晚就比较特别，不是成日合作，但是他们都可以随时加入这个行列，因为他们都是 professional 的歌手。LK 和 Connie 唱李克勤和容祖儿的歌，当年呢很兴将两个名字摆在一起，一个黑一个容，所以有这首叫做《黑不容缓》。 从来亦无自信，人云亦云，庸庸碌碌半生，连自己的恋爱魂也欠一点决心。 为何望来望去仍无下文？明明彼此有同感，难道等一天变做熟人，发现原来相衬？ 可否冷静看一阵？ 都有几个人靠近， 现在还未算，前面情节会逐渐降温。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结局，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有意味情人回想，犹如幸运仍在半空。 拖一拖， 等一等， 怕得到得来已是无用。拖一拖， 等一等， 这刻的感动变做烈火。明明动情，怎会不敢作声？ 提 是很充足，但你的态度永远不得要领。 相恋要是有天命， 都要等你来确认。 现在还未算，前面情节会逐渐结冰。 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结局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但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有意未决的情人回信，犹如幸仍然在半空。 拖一拖，等一等，怕得到得来已是无用。拖一拖，等一等，这刻的感动变做烈火，连提及亦会心痛。 相恋要是有天命， 都要等你来确认。现在还未算， 还未认， 前面情节会逐渐结冰。 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良缘永远这样断送。 迟来一秒钟，仍然等你来告白，何时你都未动容。 明明在附近，又不告诉你太多恋爱这样告终。 怕在离场后接到迟来情信，其实和旁人在抱怨。 拖一拖，等一等，怕这点激情最后和缓。拖一拖，等一等，终于知表白刻不容缓。 当年李克勤同埋容祖儿嘅一个合作、啊、好似一起开演唱会添噶嘛，系咪？ 系 系啦，咁啊之前咧就系好兴咁样啊，好成功添，就左轮右李啊嘛，吓、 嗯、 阿伦啊同埋啊阿李，今次就刻不容缓，都眨下眼咧，原来好似好似好新咁，但系而家又变咗好耐咁样，几多年到咧？ 都有十年咯， 有啊，我谂有 唔止 十年添啊！哇， 有冇搞错啊？ 因为嗰时读书年代唱 K 成日都唱噶嘛。 问你哋就知啦，即系对我嚟讲就好新嘅，真系佢哇！因为识咗咁耐，咁佢哇，转咗公司啊，又新拍档啊，咁样又转战啊，而家即系去咗即系中国嘅大陆发展多啲啦吓，咁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不过呢我以前都是怎么讲呢，我就做 DJ 的时候呢已经是先入为主，我们以前很多英文歌播，因为很兴，还有那时候的英文歌呢，哇真的播极都播不完，还有全部都是劲人来的，那些 band 通常呢就哇那劲 band 呢他不会就这样散了船，就会有个歌手走出来自己独立歌手啦，就好似 Commodores， 咩嚟噶 Commodores？ 哦，如果你讲佢个单人咧，就叫做 Lionel Richie 咧，你就明啦。佢系以前系一对 band 嘅主音歌手，一独立咗之后就不得了啦，好好听嘅嗰啲歌，同埋佢把声音咧就真系即系不作他人选。多谢啊 ，LK 今日拣呢啲歌，好少有人唱， 超级中意啊呢啲， 超级好容易嘅就会拣到，因为太好听，叫做 Easy。So easy. I know it sounds funny, but I just can't stand the pain. God, I'm leaving you tomorrow. Seems to me, girl, you know I've done all I can. You see a best door that I borrowed. Yeah.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Why in the world would anybody put chains on me? I pay my dues to make it. Everybody wants me to be what they want me to be. I'm not happy when I try to fake it. No,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yeah.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I wanna be high, so high. I wanna be free to know things I do all right. I wanna be free, just me. Ooh, baby. That's why I'm easy.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yeah.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Cause I'm easy.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yeah. Cause it's easy.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Commodores, 其中一首叫做 Easy。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easy like Sunday night. 二千靓歌再重聚，星期日梗系开心啦吓，因为唔使翻工翻学，所以 very easy。希望大家夜晚到咗而家十一点几，临瞓嘅时候都会听住呢个节目，慢慢慢慢进入梦乡。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easy Sunday night。跟住又是电影嚟喎，一逢是电影的主题曲就是哇，唔知嗰啲前奏已经是很有画面啊！介绍下呢出电影。 其实呢套电影是同名电影啦，《匆匆那年》。咁亦都点解中意听呢只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听王菲的歌。 哦 ，OK。 系咁啊，其实很多时候演出都会揀偶像的歌嚟唱啊。咁啊，电影的歌是真的配合。电影的情节是特别有画面，所以呢唱的时候那个情绪投入是容易一点的。 歌名呢？ 匆匆那年。 电影都是、叫做匆匆那年。 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真心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充满了些难以承受的诺言，只要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呈现。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换回的时间。如果再 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冲出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欢呼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管那天太冷，泪滴吹成冰，春风也一样美，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冲出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冲出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我们要藕断丝连。 其实一出咧系喺大陆拍摄嘅电影嚟嘅，就所以有呢一首嘅主题曲。咁当然咧，听歌名同埋戏名已经知道系怀旧啦，吓怀翻我哋以前嘅台湾出嗰出叫咩话？又系讲读中学嘅时候咧， 那些年 啊，所以匆匆那年咧就好相似， 系 我觉得。 因为讲啲华语电影系好兴，系 好兴，突然间兴啊嘛，咁啊影响到嘅。不过如果讲匆匆那年咧，我讲翻我即系琴日发生咩事咧？我就因为个车咧就要整个胎咁啊，摆喺间胎铺嗰度咁，你同我换啦咁。咁啊做咩冇嘢做啊？你喺附近行下啦，咁我谂行下咯，行下唔知点解咁啊，中咗去入咗一间唱片铺啊！吓，而家仲有唱片铺嘅咩？有佢卖旧唱片，全间都系黑胶唱片。其实嗰间铺头都几大嘅，不过而家变咗好细，因为咧全部都拥住晒啲黑胶唱片，行都行唔到咁滞。咁我无端端就撞咗入去，嗰个老板咦，点解会系你啊？咁样，佢话跟住咧你即系咁咪倾下寒暄啦，因为我未去过嘅，搵咗起码有十只我嗰啲往日嘅黑胶唱片出嚟， 哇， 完全唔同年代嘅。哇！我自然嘅，即系 真人行到入去。 系啦，咁啊，跟住咧，唔系，系对我嚟讲，我唔知道周边发生咩事情，好似哇，融入咗喺一个唱片海嗰度啦，塞住晒喺度。咁嗰啲回忆咧，就喺嗰一分钟嗰度咧， 涌晒出嚟 、嗯。因为咧，嗰啲唱片每一只唱片都唔同年代噶嘛，唔同时候录，唔、嗯、同人录，唔同歌啊，乜嘢都唔同嘅封面，唔同咩咁样咧， 好多回忆 嘅。再攞六七盒。卡式帶出嚟，全部都是我以前嗰啲卡式帶，我都冇。哇！我真系又開心，但系又好感激，又好感動，唔知咩事發生。咁佢後來咧就仲拎咗一張咧，即係我哋都好少揾到。以前我哋有個人大碟就都應該一定有啦。咁有啲雜感碟咧，即係公司會出噶嘛。咁啊出咗一隻黑膠嘅唱片咧，就係、是叫做《愛情安歌》嚇咩嚟？就係、是、我以前演嘅一個電視劇嚟。 咁主題歌係我唱嘅，咁所以嗰度咧，其中一張相係我啊，咁啊唔係全部歌係我，咁有我啲朋同輩有蔡楓華啊，有阿黃造時啊，佢哋都唱嘅，即係其實呢啲唱片係揾唔到噶啦，應該就拎出嚟送咗俾我，咁我哇，咁裏邊咧有邊隻歌咧？但係好彩就隻歌咧就真係由嗰陣就唱到而家，我哋嘅開場曲就係嗰隻歌，阿輝哥作俾我嘅《那天再重聚》。或者将呢只歌嘅一两分钟可以回味一下，吓俾我喺呢个 me time 回味一下我过往嘅咁多歌曲嘅日子，好多好多。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 堅尼地城晚上發生火警，發現一具男屍，消防初步認為火警起因有可疑，警方表示死者年約76歲，現場是士美菲路加菲花園一個單位，晚上大約7:30發生火警，消防出動一條喉和一隊煙霧隊灌救，大約40分鐘之後將火救熄，大約200人疏散，警方表示正調查起火原因。屯門9個月大女嬰懷疑被虐案，女嬰正在屯門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仍然危殆，屯門仁愛堂一個社區保姆被捕，仁愛堂回覆查詢時表示警方正調查事件，現階段不適宜評論，又說會盡力配合，對女嬰家人表示深切慰問，祝願她盡快康復，勞工及福利局表示高度關注，現階段不適宜過早揣測，社署就表示已經要求仁愛堂提交報告，並聯絡有關家庭提供適切協助。署方表示，計劃今年第四季起將統一和加強為社區保姆提供的訓練內容，以確保服務質素。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負責提供服務的機構應該加強督導照顧員，並建議政府增加培訓津貼。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表示，去年環球投資市場十分波動，但強積金全年仍然錄得3.5%的正回報，全部6類強積金基金都錄得正回報。他提醒，在揀選基金時，一般有潛質帶來較高回報的基金，同時亦都伴隨較高的投資風險。劉麥嘉軒在網誌表示，坊間有2類意見，包括最緊要平和只問回報，但兩者同樣各有盲點。劉麥嘉軒說，強積金計劃成員不能夠靠單一標準去評估基金是否物有所值，應該按自己的情況再在同一類別中作評估和比較。泰國公主斯林通在曼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會晤，王毅表示，泰國皇室始終高度重視中泰友誼，期待新形勢下泰國皇室為發展中泰友好作出新貢獻。他說，斯林通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獲頒友誼勳章，訪華50多次，為深化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發揮帶動作用，可以說是中泰友好的象徵，明年將迎來中泰建交50周年，中方願意與泰方保持高層交往，密切人民交流，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斯林通說，珍視與中國的友誼，常常向泰國的學生展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頒發的友誼勳章，希望與中方密切各領域溝通交流，加強教育、傳統醫學、科技、航天等方面合作，並非常期待再次訪問中國。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早上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雨，本週中後期和暖同潮濕，日間天色明朗，現在溫度是15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其实我哋嘅公司点解要实行4.5天工作周嘅？ 作为家庭友善雇主，我哋公司会实施灵活变通嘅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员工每个星期咧多半日私人时间，可以做多好多嘢噶。 工作之余都要好好享受生活，咁先系工作、家庭同生活平衡噶嘛。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仍旧渴望爱的转机，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就是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 LK， Thank you， 高辉啊， 我们高辉 LK， 多谢大家 ，Connie， 多谢 我们， 多谢大家， 当然我有两位拍档啊 ，Vince 同埋阿坚哥，时间接近尾声，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甜蜜嘅美梦。 爱人你。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好找着你，梦见身边，好找着你。 Good night.